大家好，欢迎回到午夜广场哲学有偈谈的哲学二打六。我们一如以往又请了六位哲学素人来跟我们谈下哲学偈。想告诉大家，其实哲学不是只是属于哲学家，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好，那我们今天又会请到六位哲学素人上来。有哪六位呢？如果大家有看上一次哲学二打六，都会认得其中几位的。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又请到一些舊面孔上嚟，咁我哋就有力 call 啦，佢又攞住我哋嘅思考之盒，系啦，咁又有阿 Bell 啦，同埋樂少嘅阿樂，咁有三個新面孔喎。 系啦，我哋就有三位新朋友仔嘅，首先咧就係呢邊嘅 Anson 啦，咁同埋咧就係呢邊嘅阿希，咁咧同埋咧就係中間嘅阿軒仔，咁 樣。系啦，咁咧如果大家錯過咗上一集，唔知我哋點樣玩咧，我哋好簡單介紹一下先，好簡單嘅就係、是。我哋覺得咧，哲學咧係每一個人都會諗過嘅一個東西嚟嘅，可能即係你午夜夢迴嘅時候，或者你翻工嘅時候，會突然間諗過啲哲學問題。咁我哋嘅理念咧，就係等呢六位哲學素人咧，可以喺佢哋平時生活之中咧，發掘一啲哲學問題，帶上嚟呢個節目，同大家一齊傾嘅。咁所以我哋嘅玩法咧，就係好刺激嘅，就係呢個係個思考之盒啦，就係佢哋每個人已經有佢哋嘅名喺入邊噶啦。咁如果抽到嗰個人咧，就會俾佢一個機會咧。在呢個場合度交代一下佢嘅哲學問題係啲咩，跟住同大家講下點解佢會諗起呢樣嘢啦，同埋之後就開放大家討論嘅，咁係公平公正嘅，係真係唔知會抽到啲咩題目。 雖然就冇經過會計， 冇會計乜會計師啦，亦都冇太平紳士監察嘅，但有我哋自己嘅良心監察。係啦，咁我哋事不宜遲， 都好可靠 嘅，係好可靠。我哋事不宜遲就抽第一條問題啦。 好啊，好緊張啊， 好緊張， 就到底會抽中邊個咧？ 噔噔噔噔噔噔，系啊，我系冇望嘅，好， 好， 咁系边个咧？ 睇下先， 哇，就系庄家乐，就系阿乐嘅，又系阿乐，即系上次又俾咗机会佢，今次又系你， 你赚晒啦， 真系，你讲下你想讲咩？ 系，咁其实我想讨论嘅问题咧就系。其實即係我哋香港人好中意睇波啦，好多人都係球迷嚟。我諗在座都可能有啲人係啦。咁但係其實有冇諗過，其實球迷呢樣嘢本身咧，佢係咪一個好唔理性嘅嘢咧？即係其實唔係淨係講緊話佢睇波嘅時候好唔理性，而係講緊即係我哋理解球迷呢樣嘢，其實背後有冇一個真係邏輯嘅根據喺背後咧？譬如我舉一個簡單嘅例子啦，咁啊，即係我哋成日都會話有啲。球迷鍾意咗某個球會，鍾意咗某支國家隊，鍾意咗好多年好多年。 可能講緊你唔會話鍾意咗某個人。 某 係啊， 鍾意咗國家 隊。唔識答，唔識答，唔識答。 我驚你示愛啊，借呢個機會。鍾意咗好耐嘅。係啦，跟住你求婚咁樣嚟我哋節目， 咁啊 OK 喎，咁啊 OK 喎呢個。 你繼續講 啦， 係啊，即係鍾意咗可能一支球隊，可能講緊三四十年嘅時間。咁一個好長好長嘅時間啦，尤其對於一支球隊嚟講，咁喺咁長時間嚟嗰陣時候，譬如話啲球員已經換曬啦，唔同曬啦，領隊又唔同咗，教練唔同咗，踢法又完全唔同啦。即係話其實而家呢一支球隊同佢三十年前其實係完全可以話係兩個冇關係嘅個體嚟嘅。但係咧，嗰啲球迷依然都會鍾意支持呢一隊球隊，好似佢當年支持個舊嗰支球隊咁。而我哋亦都會咧，作為一個即係旁觀人，我哋會讚呢啲球迷係一個好忠實嘅球迷。我哋似乎覺得咁樣係一件好正面嘅事嚟嘅，但係背後其實你諗翻係一件好奇怪嘅事情嚟嘅，即係佢哋其實兩支球隊其實即係雖然話係同一支球隊，但係其實已經完全唔同啦。咁究竟佢中意個根據喺邊？而點解我哋亦都會讚呢啲人係好忠實咧？咁樣咁我就想討論呢啲位咯。 就係主要個問題就係究竟球迷呢樣嘢本身係咪唔理性或者係好瘋狂完全不可理喻、所以你問緊唔係睇波嗰陣啲人嗌曬好癲好瘋狂，唔係呢個位係支持呢件支持球隊呢件事本身，你就有啲覺得不可理喻咁樣， 同埋聽落就似乎好似就咁即係咁瘋狂地鍾意呢支球隊，好似冇乜理由可言啊嘛，都變曬啦。即係如果你幻想下，我哋用呢個例子咧講落人度，可能更加明顯啊。即係如果你鍾意嗰個人完全唔同曬，即係以前我講得誇張啲啊，例如以前你鍾意女仔嘅，但係依家無啦啦佢過咗十年之後變咗男仔，個樣又唔同曬，性格性情大變，而你仲走去話哇，我仲係好鍾意佢啊，咁我聽落會覺得哇，好奇怪！你中意啲咩啊？ 咁所以好似有個問題就係，咦喂，好唔理性喎，係嘛？咁係咯，或者大家會點睇咧？其他朋友仔，你哋覺得係咪唔理性嘅咧？呢件事？ 咁我想問一問阿樂，咁咧呢個球迷嘅定義係咩先？咁即係你可能中意咗十年先叫球迷，或者你本身就係中意睇波已經係球迷？因為我自己覺得其實迷呢個字其實已經本身係一個比較情緒化嘅字眼啦，即係你講一樣，我係一樣嘢嘅迷，或者我係一樣嘢嘅 fans， 已經係好多情緒牽動咗喺入面啦。咁所以我哋亦都應唔應該用理性嘅角度去分析迷呢樣嘢咧？即係我係都有一個咁樣嘅問題，就想問清楚。 我試下再釐清多少少，就係、似乎聽落咧，好似我哋會覺得有時唔係樣樣嘢都需要咁理性噶嘛。即係當你好理性咁做一啲好唔係好唔好好理性咁面對一啲其實唔應該好理性嘅事，其實好唔理性噶嘛。就係、例如好似即係例如可能講就係講中意啊，中意都冇話冇理由可言噶嘛。有時我哋一般可能會覺得，咁如果我哋唔用一個理性嘅角度理解球迷，咪 make sense 啲咯？咪就係球迷本身唔需要理性噶嘛。中意使乜講理由噶？我點解要講理由？但又可以調翻轉喎。喂，中意人真係唔使講理由嘅咩？或者中意一樣嘢 真係要嘅咩？ 唔使嘅咩？唔使嘅咩？我都係討論下啫。 討論下啫，咁所以係啦，到底需唔需要咧？係咯。 我覺得阿希有一點，我覺得可以而家呢一節講咗先，就係球迷嘅定義係啲咩，包括啲咩？因為頭先阿希講到一點，就係佢有啲情緒入邊嘅。即係我哋想象唔到一個球迷係好冷靜嘅，即係佢見到自己鍾意嘅球隊輸波係一啲傷心都冇，鍾意嘅球隊贏波一啲開心都冇，冇任何情緒 involvement， 你會覺得佢唔係算一個球迷囉。咁所以球迷其中一個好重要嘅 element 次數係嗰個情緒嘅嗰個參與。咁大家除咗呢樣嘢，仲有冇啲咩關於球迷，或者你哋自己係咪球迷，或者你身邊遇到啲人佢哋球迷嘅表現係點樣？ 要離身係咪而家？ 而家離身，你撐邊度嘅 咁樣？先離身先啦，我就係阿仙奴嘅球迷。 哇，咁啊，我企過少少先。 球隊係球迷。咁我認為即係咩叫球迷咧？對我嚟講就係你自認係某一隊嘅球隊或者某一啲運動員咧。迷或者粉絲或者你支持佢咧，淨係呢一個認為，即係你講覺得自己認同你係某一樣嘢嘅粉絲咧，咁我認為已經可以係計粉絲嘅。咁粉絲就有唔同程度嘅，一啲咧就可能淨係喺呢個網上邊就話自己係某啲球迷啦，或者咧你只係喺週末睇一啲球賽，睇某一啲電視台直播，呢啲都係。但如果再狂熱一啲嘅球迷咧，就可能係專登，例如喺香港山長水遠買幾千蚊張機票搭飛機去。倫敦阿聯酋球場咁樣咧，去睇佢愛隊輸波咧，咁亦都係咧有呢一啲都係球迷嘅。咁我認為，所以係球迷係一個好長嘅一個咁樣嘅一個光譜嚟嘅，就係、有唔同球迷。至於關於理性嘅呢個問題，我就會認為理性嘅意思就係話你嘅付出係低於你嘅收穫，即係話你付出咗某啲嘢。你係有一個成正比或者多於你嘅成本嘅回報，我認為呢個就叫理性。即係例如你用一蚊去投資，你換咗十蚊咁樣就係理性啦。咁但係例如以阿仙奴為例咧，好明顯我又見到阿仙奴嘅球迷咧就唔係非常理性嘅，因為例如我哋每年都俾300蚊啊買一件波衫，俾几千蚊買一張波飛。咁然後換到啲咩？就係睇到佢年年第四，呢啲完全冇正面比例嘅收入，甚至乎咧呢啲球迷出對打交，即係例如呢個曼城同埋曼聯嘅球迷撞到會打交咧，付出呢個高昂嘅成本或者代價，咁呢個背後就似乎有一啲情緒或者非經濟、非理性計算嘅因素去牽動佢哋行為，所以我就認為球迷嘅本質呢、這個群體嘅本質就係唔理性嘅。 Anson 好理性咁講表達緊佢嗰種情緒。 好多 point 啊！我想整理下，但係我俾啲機會其他朋友。 阿軒，想接住 Anson 嗰個 point 去話，付出同埋收成嗰個 point， 之後係一啲情緒就唔應該納入理性嘅範圍啦。但係我就喺度諗，我哋好多時新聞睇到報告啊、報道啊，好多嗰啲球迷嗰啲。衝突啊嘛，嗰啲即係會打交啊，甚至會有傷亡啊。咁我諗呢啲當涉及到行為嘅時候，就應該去翻啲倫理層面，就可以納入理性呢個部分咯。我哋如果用翻比喻，你中唔中意？我當中意個球隊或者支持個球員，好似同性戀或異性戀嗰啲咁啦，總之同你個戀人咁樣啦，你會涉及到譬如有啲事件係可能暴力，我哋都會睇到㗎啦，可能男仔打個女仔，女仔又打個男仔咁樣，即係14%港女嗰啲，咁涉及到公眾嘅時候， 咁我哋都會覺得好似似乎係有啲問題，我哋都會覺得佢咁樣做好似唔係幾啱喎，或者都係一個俾傳媒報道咗出嚟，都係一件公眾嘅事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位行為嗰度可以立翻入去係理性嘅範圍。 覺得軒幾好，因為頭先由阿希跟住 Anson 接住，都好似強調一個點就係、是。咁呢啲係情緒嚟噶嘛？咁情緒咁你個人講咩理性啫？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就唔中意。但我估阿軒係想強調翻，其實呢件事有公共嘅層面咯，同埋其實就算係情緒都好，我哋有陣時都會講合理唔合理噶嘛。 例如啲球迷打交啦，例如情侶之間嘅爭吵啦， 或者譬如你個 friend。個男朋友咁差，或者女朋友咁差， 好似你咁啊嘛！ 即係你就會話，你仲咁中意佢，呢個係情緒，但你會覺得佢好似癲咗，即係唔合理呢件事。所以情緒有陣時唔係就話帶住情緒嘅光環，就好似免疫咗理性嘅檢視咁樣。咁阿軒似乎就呢一點係提翻出，其實我哋都要討論咯，唔能夠就咁話你係情緒嘅，咁就唔使傾咯。係啦，咁大家仲有啲咩意見啊？ 我自己本身唔係球迷啦，咁但我身邊有好多球迷嘅 friend， 其實佢哋都會討論嘅時候都會揸住理性嘅旗號去討論佢哋兩支球隊本身有啲咩好，有啲咩唔好嘅。咁所以似乎又如果即係即使佢哋自己叫自己做球迷啦，咁有迷呢個字啦，但係某程度上佢哋都好似想帶啲理性去即係擺落自己嘅身份度。咁所以我又覺得球迷唔係完全真係唔理性嘅。 呢度我忍唔住要補充，所以我想俾我講，但我真係好想補充嘅，就係、是、因為頭先阿希討論到球迷啲咩嘛，我同意係有情緒部分嘅，但好。很多時咧，佢哋係會俾理由嘅， 係啊， 即係佢會解釋點解我支持呢隊波。即係譬如阿仙奴嗰啲人，可能就覺得喂咁華麗，中意足球就要中意阿仙奴噶啦，係會咁樣講噶嘛。即係點解我會諗起呢樣？因為有個哲學家叫 Pepinell， 佢前幾年出咗本書咧，佢解釋佢話佢當年去紐約去成為一個 visiting professor 咁樣，跟住紐約佢中意睇棒球嘅。跟住佢就話紐約佢只係聽過洋基隊，咁我都係啊，我咪聽過第另外另一支嘅。跟住佢另一個哲學嘅教授就同佢講：你千祈唔好跌入去紐約嘅 dark side 嗰度。呢個紐約啊，就好似 Republican 對美國咁啊，洋基又嘈又有錢又囂張又大聲，即係好核突嘅成件事。所以佢就話你要翻返去另一支球隊，歡迎你到紐約嘅光明嘅一面咁樣。咁所以我就係想承接住力溝呢個 point， 好得意嘅。就是球迷，好似好唔理性，好瘋狂，係迷嘅，有情緒嘅部分。但與此同時咧，佢 offer 啲理由俾你，你中意足球就要中意呢隊波啦。咁呢個好有趣，我哋下節繼續傾。歡迎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咁咧，我哋頭先好激烈嘅，咁有位阿仙奴嘅球迷咧。忍唔住好想講嘢，我交個時間俾你先。 咁啱，我哋今日討論嘅問題就係成為球迷呢件事，究竟係咪一個理性嘅過程呢？咁我認為其實即使球迷呢件事有好多情緒喺裏面都好咧，呢件事背後可能都係有理性喺入面，因為第一就係、是。球迷嘅身份係自愿去選擇嘅，同國家或者家庭嘅身份唔同，呢個係唔係天生就有，係你自愿去選擇去參與呢個球迷呢一件事裏面。第二樣嘢咧就係球隊或者呢個唔同嘅足球呢樣嘢咧，佢本身都係一個想像嘅共同體嚟嘅，即係個意思就係話，例如阿仙奴呢個標誌或者阿仙奴呢隊波咁樣咧，都係人。透過一啲歷史嘅過程去創造咗呢一件事，然後有唔同嘅人去支持呢一件事或者支持呢一隊球隊嘅，即係例如係先有一隊波，然後啲人就會用唔同嘅方法去撐佢，例如透過理性咁樣去討論呢個戰術啦，或者去理性咁樣去討論賽果啦。咁我認為嘅就係理性反而先至係導致情緒嘅原因，因為第一就係你去判斷一隊波打得好或者打得唔好，呢個背後係牽涉一個戰術嘅討論或者一啲呢啲體育嘅討論嘅。咁呢個必然係一個理性嘅過程。第二就係點解你會咁嬲咧？就係因為你理性地知道隊波打得 唔好，嬲住先， 你開始啦。你自己講過冇人逼你做阿仙奴球迷， 係冇人逼我做阿仙奴。 自愿 噶。見到佢排第四，年年都排第四咧，或者第五咧，咁樣呢個係你透過理性一個過程，你先至可以知道佢係好同唔好，同埋 因而先至會帶嚟一個情緒。 嗯、我想接住 Anson 講少少嘅，即係我其實第一節咧已經留意到咧，大家有冇留意佢就係佢話我哋咧今年買咗咩人，跟住年年攞第四、嗯、第四， 我哋 啊，關你咩事啫？講真，問緊個 friend 定咩啫？即係佢會用我哋嚟形容自己，即係。同阿仙奴嗰個關係，跟住我又想補充一個頭先嗰個哲學家嘅小故事。佢係話咧，佢兩個仔定唔知兩個朋友，阿仙奴球迷，佢哋喺英國酒吧睇波，跟住咧佢哋啲，因為佢自己唔係阿仙奴球迷，佢就睇住兩個仔定唔知 friend 喺度討論啊，我哋今晚要出咩人，我哋今晚要點打點打。跟住於是乎佢又忍唔住插咗就，其實阿仙奴今晚佢一講阿仙奴呢個字咧。成間酒吧就望住佢，因為冇人會咁樣形容阿仙奴，一定係講我哋。所以我好同意 Anson 指出個 point 嘅，就係球迷係一個自我身份認同嘅問題，係自愿嘅，佢唔係一種義務或者責任。起碼一開始口下唔係，可能你認同完之後咧就係啦。即係如果你認同下，跟住阿仙奴如果年年攞第四，跟住你就唔中意佢唔撐佢咧，我覺得係有啲問題嘅。即係個球迷係有一啲義務或者責任喺入邊，但係起碼唔係一開始嗰下。 同埋阿 Anson 提咗一個 point 啦，就係想像共同體啊嘛，即係講緊其實一個 community 嘅身份啊，就係其實你可能未見過其他阿仙奴球迷嘅，但你會想像大家自己人啊，我哋啊嘛，但你冇可能見過曬咁多個 咁遠嗰啲英國人，關你咩事咧？一個香港人咁樣。 但係乜嘢構成你哋一個共同體咧？就係大家都信阿仙奴，中意阿仙奴。咁其實某部分回應咗樂仔嘅問題嘅喎，就係點解我嗰隊波變曬啦？點解我都仲會中意啊？就是、因為嗰隊波其實某程度好似一個 symbol 咁啊，維係我哋嘅身份啊，以至到佢係一個理由去俾我哋去確立自己係邊個，我支持啲乜嘢。咁所以咧，其實佢點樣變咧？某程度唔太完全係問題嘅，最緊要可能佢係維持到我哋嗰個身份。所以某程度好似答咗你個問題咁啊。但你同唔同意咧？ 其實我覺得都仲有可以執著嘅地方嘅，即係譬如話 Anson 提到，當你中意嗰隊球隊，其實係一個理性嘅選擇嚟噶嘛。但係個球隊嘅轉變唔係你理性可以控制嘅嘢嚟噶嘛。咁你轉變過後，其實你係可以唔中意佢噶，但係。我哋一般嚟講，好少會發現話，因為一啲好少嘅轉變而就會令到個球迷唔中意佢，甚至我有啲可能話，因為某個球隊轉變咗而佢唔再係 fans， 我哋會指責佢嘅。其實我覺得呢一點就係反映，其實雖然可能喺成為球迷嗰一刻，可能係有理性嘅抉擇喺入邊，但係後來咧，其實我哋就應該係用緊另一套嘅思考方法去理解緊球迷呢樣嘢。咁而我認為，其實佢背後嗰套。邏輯其實正正就係、是、其實佢唔單止係講緊嗰隊球隊嘅問題，而係其實佢已經係成為咗一個社群，而個社群其實可能已經唔再係同嗰個球隊有直接關係嘅，甚至其實可能你當你自己係成為球迷之後，揾咗嗰一班即係所謂想像嘅同伴之後咧，其實個球隊之後解散咗之後咧，其實你都仲可以有嗰個球隊嘅嗰、那個球迷嘅身份。而呢樣嘢咧，其實係同個運動本身咧，其實係無關嘅喎。咁其實呢個位本身會唔會其實本身就已經係一種唔理性咧？ 我想補充一點、sorry 啊，唔好意思。咁我想補充一點，其實就係、是、即係頭先 Anson 講到，其實嗰個球迷嘅身份嘅構成係理性嘅，即係我好同意嘅。首先係由情緒牽動，但係情緒去到極致就會有理性啦。咁然之後就會構成一個身份，然之後想象共同體一個社群啦。咁但係雖然個構成方法，是理性的，但是每一個人involve 落去佢自己嗰一個嘅意見啊，又或者佢自己投入去嗰一份嘅錢又好啊，佢自己嘅討論又好啊，其實嗰個過程嗰、那個情緒嘅形成唔一定係理性噶嘛。雖然佢本身嘅身份認同係構成係理性嘅領域都好，但係佢自己本身投入去嘅嗰個參與唔一定 係 理性。 即係我諗你意思話理性就係我自己選擇嘅。所以係嗰身份構成咧，我自己揀噶嘛，咁所以係算係理性啦。 即係理性係計算咯，即係好似 Anson 咁講，即係付出比收成多。但係有啲球迷會覺得，即係個理唔理性嘅地方就係、是，即係就算付出比收成多，都係其實即係都會繼續中意咯。即係其實嗰個先係同理性脱軌嘅嗰個嘅行為。 即係你參與咗呢個群體之後，可能你嘅投入咧就唔理性嘅。 但我有兩點想講啊。第一點係其實我啲質疑，就算係唔係我嘅義務要支持某個球隊，唔係天生嘅嗰啲義務，係有得揀嘅。咁咪就代表我選擇嘅時候就係理性咧？因為我自己譬如我係睇籃球嘅，咁我細個係馬刺嘅球迷，咁但係我唔係揀，即係我係冇人逼嘅。但係點解就因為 我阿爸阿媽同埋我阿哥都中意睇咯。咁我由細到大睇開，咁就有感情，就中意繼續支持落去啦。咁我到日後係好激動嘅。即係會睇波係喊曬叫曬嗰啲人嚟，講真。但即係，所以阿希話好似分開咗兩樣嘢，一開始係可以理性，但係持續嗰個過程就唔理性。但我有啲質疑，一開始嗰個係咪就已經理性呢？同埋我想再補充第二點嘅就係，阿羅一開始個問題係講緊咩為之同一支球隊嘅問題。我覺得睇英超或者睇足球咧，係冇咁強烈紀錄嘅問題，因為阿仙奴永遠都係倫敦嘅，北倫敦。即係，但係。籃球咧係成日轉嘅，即係咧某啲隊咧嗰個 city 咧嗰個城市唔夠錢，窮養唔起支球隊，佢就搬咗另一個城市，跟住過多幾年咧又改埋名，跟住佢又得五個人，好易就轉曬成支球隊。咁所以成日出現美國啲球迷就係、是、究竟我仲要支持邊隊呢？即係我之前轉咗城市又改埋名，咁嗰支球隊係咪仲係我照支持嘅咧？咁我就好掙扎啦。 同埋我讓你一萬步，即係通常 哇，即係咁又唔使咁禮讓。 即係籃球可能嗰個構成嘅身份認同嗰個構成方法有少少唔同，因為籃球我覺得即係佢少人啲啦。我覺得籃球同埋籃球，因為係即係美國教啦，佢比較注重一個。即係嗰個球星本身自己嘅塑造同埋佢個形象嘅塑造， 即 係個人主義少少嘅，係啦，即係你個身份嘅投射會投射咗一個人身上，所以你詹姆斯無論跟邊一隊都好，可能都會一扎人跟佢，有一扎人會背叛佢，有一扎人會咁嗰度會有拗叫啦，嗰、那個就係社群嘅一啲爭戰同埋一啲嘅討論啦。咁但係喺嗰個過程之中，詹姆斯不停咁轉隊，佢打法又唔同咗嘅時候，點解仲會中意佢咧？即係嗰個過程，我就覺得唔多唔少會有一啲。好比較情緒牽動的因素是多少少咯。 我係叫我即係嗰個區分就是其實你是跟隊波地跟個人，即係、就是、要分清楚。即係我同意足球是比較少跟個人嘅，籃球是比較多嘅，或者我不知道其他世界上其他運動是點啦。即係球迷，所以就要分翻清幾種咁樣咯。頭先 Nicole 係咪想？ 我其實我都係同意你頭先嘅講法，就係話其實即使係我自己揀嘅，但係嗰樣嘢唔一定理性噶嘛。我可以用一個好唔理性嘅理由去中意對波噶嘛，即係可能我中意曼聯，因為紅色咯咁樣，咁係完全唔理性噶嘛。咁所以其實首先自己揀呢樣嘢就唔一定係理性啦。咁同埋我覺得冇乜可能係你初頭係理性，跟住之後你去維持你個狂熱係就非理性噶嘛。即係譬如好似你咁中意阿仙奴，佢 keep 住都係第四嘅，但係你都係 keep 住中意佢好像都已經跟你剛才講的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那樣東西，就似乎已經是不理性的其中一種。 我反而看這件事，即是關於球迷理性和不理性這件事上面，我的角度就是我認為理性和不理性是不能夠分開的，它必然是一個互相衝突和互相碰撞的兩個的想法來的。即例如有些理性的理由就是例如例如曼聯經常贏這個英超冠軍，那我就撐了，但另一方面也都有很多不理性的因素去牽動去你揀這個球迷，例如我爺過爺過爺呢都是撐曼聯的，或者這個我屋企咧全家都係撐曼聯，或者甚至乎，或者我係只係因為我喺利物浦住，我好中意曼徹斯特聯盟呢隊波。咁的而且確咧係一個不理性，就係、是、一個背景嘅因素啦，或者理性就係自我嘅因素。所以我認為喺選擇邊支球隊或者選擇支唔支持某一支球隊，這個必然係一個個體、一個個人嘅理性同埋社會巨大嘅意志兩者之間嘅衝突同埋呢個碰撞而得嚟嘅一個結果嚟嘅。 所以其實我承接翻 Anson， 所以我哋覺得我哋頭先討論有一個傾向就係、是、其實我哋討論因素。互相的影響，即係就我哋就唔係二元對立咁樣將理性係我哋就唔係一刀切咯，我哋唔係將理性同埋感情就二元對立咁樣不停喺度轉，而係嗰樣嘢點樣互為影響同埋同時間係喺一個人身上點樣構成一個身份咁樣。 其實雖然我好似一直都踩緊話球迷唔理性，其實我調翻轉都有一個論點係可以解釋內在地解釋球迷點解可以中意一支不停轉變嘅球隊嘅。咁其實亦都因為其實我哋一直以嚟傾咗咁耐，就係講啲好外在嘅因素去睇啦。咁但係其實內在嚟講，嗰支球隊係咪真係完全唔同呢？其實又唔係嘅喎。其實佢係經過一個連續性，佢有一個時間上嘅轉變噶嘛。咁喺個連續性上面， 當個球迷依然係投入落去嘅時候咧，其實佢係見證住個球隊改變，而佢自己亦都喺嗰個追隨入邊，可能付出自己嘅時間啊、心機啊，去了解嗰隊球隊。咁喺個轉變當中，雖然佢可能其實已經由原本嘅模樣變成咗另一個模樣，但係其實佢付出咗嘅時間同嗰種了解同埋嗰種連續性咧，係可以理解為佢係真係為嗰支球隊所付出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 turn out 最後呢一度都仲係可以解通嘅。 即係我諗你嘅意思就係佢參與咗變嘅呢個過程，佢睇咗變啊，所以就係可以解釋到點解由 A 變到完全唔同曬樣 reset 咁樣都仲中意，因為我有份睇住佢變，我有份參與嘅咯。甚至乎有時球迷有影響力噶嘛，即係因為球迷嘅支持反對會令到某啲球員啦或者教練去。流是會有影響的嘛， 同埋其實中意一個人都是咁噶啦，即係你十年同十年之後都是不同，但係你逐啲變啲，逐啲變啲，有一個所謂 continuity 喺入邊，所以其實雖然佢你就咁抽兩個時間出嚟是完全冇共通點嘅，但佢之間是一個連續體，咁所以其實咁如果你覺得中意人是完全唔理性，咁中意球迷都係咯，即係所以其實。話球迷理唔理性，其實同其他世界上好多嘢都一樣嘅啫。 我哋就講咗，其實球迷到底係咪理性咧，同我哋身份構成有關。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哲學有偈傾。翻到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咁我哋今次咧就抽嗰個問題，咁啱啱討論得非常之激烈啦，就係、是、有啲朋友仔養咗朱文成萬步啊， 係啊，咁我哋放飛嗰陣又係咁講， 再養多你幾萬步喎、啊， 足球籃球邊個高級啲咁樣嗰啲，唉，我哋唔好講呢啲啦， 我好期待陣間佢又再養多次朱文，咁我哋。抽問題先，好期待啊！會唔會抽中讓步仔的嘅問題咧？ 噔噔噔噔， 可以我眯埋眼先。 哇，好公正啊！ 呢個係一個嚟噶嘛？好就係、是、林洛斯啊！ 阿 Bell 啊，阿 Bell 終於有機會啦！ 你終於有機會發揮啦！ 聽住我哋呢班唔理性嘅人喺度講埋啲踢波啊嗰啲，講咗好耐。阿 Bell 終於可以講嘢。 我嗰條問題咧就係、是、想問人咧點解會中意睇啲虛構故事啦？咁、因為我覺得如果人真係咁理性嘅話，咁就唔會睇啲假嘅故事啦，仲會啲人睇到咁命災咁中意嘅喎，即係。咁如果唔即係，我覺得虛構故事即係好似小説啊，或者電影啊啲啲荷里活漫片啊嗰啲係假嘅。 你最中意睇嗰啲荷里活漫片，假到爆嗰啲 排隊 啊！呢排排隊買飛，唔知買咩飛，唉！係 啊係啊！咁我就想問，我點解人會中意呢睇依啲嘢咧？ 咁你自己中唔中意咧？ 我自己都中意睇嘅，因為我覺得咧睇 即係韓劇啊嗰啲係咪？ 哇！你好標籤人喎、啊，你咁樣 都私底下有同 Bell 傾偈啊嘛， 佢又 唔係唔係呢啲我中學都有睇嘅，我都中意睇啲嘢武俠片嗰啲咁樣嘅，因為我睇咧嗰時會覺得嗰啲人好型啊，跟住好逍遙自在啊，跟住咧 唔使翻工啊，成日咁劈人啊， 你都好唔理性喎、啊。 咁就好中意睇呢啲嘢啦。 係 咁你反省自己點解會中意咧？ 我反省自己中意，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即係你生活入面咧，你唔會經常可以經歷到呢一種咁嘅感覺。譬如好似生活得好逍遙自在，或者冇高高強，自己好勁咁樣樣。咁你每日嘅生活其實係好平凡嘅啫嘛，你冇機會去經歷到呢啲嘢咁。我覺得睇呢啲故事咧，你就可以好似。即係生活咗第二個生命咁樣樣，你可以經歷到另一個生命咁樣樣。 咁所以你似乎都覺得有理由去睇喎呢啲嘢。 係啊，係啊。 依度我想少少補充，其實扣連翻上兩節嘅問題，真係喎，即係其實有好多人覺得點解啲人中意睇波？因為或者運動啊，係因為佢波瀾壯闊啊嘛，即係有啲英雄嘅場面出現啊，有啲好奇幻、好奇特，係啊。但係我就係一個好平凡嘅香港人，我平時經歷唔到呢啲咁波瀾壯闊嘅情節。咁其實睇波或者睇運動，好多時就係追求嗰種刺激感，其實都係好類似，我覺得。咁就有啲同阿 Bell 講嘅好相關，就係、是、其實我哋生活好平凡。我哋需要一啲虛構嘅嘢，好似一個出口咁樣，去滿足自己嘅幻想，或者滿足一啲嗰啲英雄式嘅嗰啲感覺咁樣。而睇波就係咁啦。 咁我想問一個即係定義上嘅問題又係。咁我想問一下其實即係咁音樂算唔算咧？即係而家嘅流行音樂通常都係 即係有一個框架嘅一個故仔出現啦，即係譬如情歌咁樣，就係一個人失戀咁唔開心咁樣，即係譬如即係啊，原來佢唔夠愛我啊，原來我錯關愛座啊咁樣，咁即係呢啲故事其實對於你呢一個聽歌嘅個體嚟講，其實嗰一個錯關愛座嘅故事都係即係都係虛構啊嘛，咁呢啲又算唔算呢其實？ 嗯，即係呢啲算唔算係虛構？係 啊，即係算唔算係？ 我好中意聽歌嘅喎，聽歌好多經驗喎。 反而其實想特別講古仔嗰個 point 嘅，即係阿 Bell 就將個重點擺咗虛構嗰度。但我覺得其實古仔呢樣嘢本身都好值得即係再探討嘅。其實你會發現，即係唔淨止講緊情歌嗰啲嘢啦，可能譬如有時候我哋睇其他藝術嘅一啲唔同嘅作品，可能係聽緊另一啲，可能係講緊古典樂，可能係睇緊畫。其實我哋有時候都會用咗一個以理解古仔嘅方法去理解佢哋嘅喎，即係我哋平時好多時候 好 deep 喎，你講啲嘢，我都想講呢個 point 俾你講咗，你講埋先， 即係我哋其實。我覺得其實古仔呢樣嘢係一個人嘅對於即係理解藝術嗰個一個好基本嘅一個感覺嚟嘅，因為我哋人係一個好直觀嘅對於因果連接嗰個關關係，而呢種因果連接就好幫到我哋去理解一個古仔，以至我哋可以明白個古仔講咩，甚至有多時候譬如我哋話睇唔明畫，睇唔明聽唔明啲歌，但係佢個 就係因為 唔明嘅意思，佢就想用一個古仔嘅方法，用因果關去理解佢，咁就出咗問題啦咁樣。 我想補充，下集我個位你錯啦， 係嘛？好啲啊，樂仔， 好啲啊， 真係有啲學者講嘅，即係 narrative consciousness 呢啲叫敘事意識，就係其實你睇咩咧，你都用一個帶咗古仔嘅框架。好簡單一個比喻就係，你睇去博物館睇到幅畫，你見到一架船喺個海度就係沉咁。你望到一個係靜態噶嘛，固定噶嘛，但你都會用一個古仔嘅角度去諗，究竟佢點解會沉咧？嗰度啲人點咧？死唔死？係咪死曬咧？夠塊木板夠唔夠兩個人瞓咧？即係佢會諗呢啲問題嘅。 所以依家個討論就有少少好似變咗啊！原本我哋講緊睇古仔好外在嘅，就是、啊咁樣理唔理性咧，可能都有啲理由或者冇啦。但依家直情變咗，你嘅講法就係、是、睇古仔唔完全同我外在，我睇緊一啲客體。依家直情係我睇個世界就用一種睇古仔嘅方式咯，所以呢個就變咗我哋理解事物嘅嗰種結構啊。 同埋我講好正就係， 即係所以 deep 個位喺呢度啊嘛。 就係理解唔到嘅時候，好多時阿樂就係話，因為你唔知個古仔講咩，即係例如現代藝術咁一撇顏色嘅，咁佢做緊咩咧？點解我哋會唔明咧？點解我哋會睇以前古代啲古典啲嘅畫有場景嘅畫，你會覺得？明啲嘅，可能我佢就講緊耶穌幫門徒洗腳咁樣，因為嗰幅畫係靜態，但你明個古仔背後，你就覺得好似睇得明嗰幅畫咁。但係現代好多時就係冇下一撇顏色咁樣，咁你唔知個古仔，你咪理解唔到咯。咁所以阿樂個 point 好 deep 就係佢講咗我哋理解嘢嘅事嘅時候嘅嗰個基本嘅方式。所以阿 Bell 嘅問題問點解我哋要睇虛構古仔？阿樂就問係唔得啊？唔到你唔敢睇、 但我試下讓你5000度，鬥讓係而家，我少少5000隻，咁我當真係我哋係咁樣睇個世界啦，但係唔代表咁樣睇個世界係理性噶嘛，可以唔啱唔好噶嘛，例如咁樣睇個世界其實可能有問題，就是、我哋睇自己啊。我哋睇自己都係某一個故仔嘅主角，例如我覺得我就係一個悲慘故事嘅主角。 我知你由細到大都係咁諗嘅， 就中意。 但我而家話俾你聽，唔 係。係啦，你聽埋我講先。咁咧，係啦，咁我哋可能睇自己某一個故仔啦，而你做唔到呢個故事嘅主角咧，其實你好唔開心啊，你會失落啊，甚至乎因為呢個故仔俾咗一個 project 你跟住去做咧，但有時你未必做到噶嘛。咁好多時，例如就係、是、例如我睇自己，我想自己係做一個成功嘅人。但點知即係我生意失敗咁嘅時候，現實同我嘅期望就有落差。咁嘅話，我哋即係用一個古仔嘅角度去睇自己，會唔會有時太過 demanding 咧？會唔會簡單啲做人隨波逐流咁樣好啲？ 我認為咧，即係我有啲同即係我嘅睇法係同阿水 阿全咧，阿全 咧係有啲相近嘅。即係啱啱即係咁多位嘅諗法就係、是，即係首先有一個主體作為一個人，然後去睇一個客觀嘅故事，然後主體透過一啲外在嘅環境因素去了解嗰個畫啊、音樂啊或者故事，例如要了解佢歷史背景等等。但係我嘅睇法就恰恰好調翻轉嘅，我認為。 唔係因為一個人作為一個主體想睇一個故事先去睇，而係因為呢個環境或者呢個社會令你去相信佢係一個好嘅故事，或者令你相信佢係一個好嘅音樂，你先至去睇，而並非出於你內在嘅心靈。例如我哋舉個例子，就係中國四大名著呢個《三國演義》《紅樓夢》《西遊記》 同埋《羅密歐與朱麗葉》。 好錯，好錯， 三隻小著 我肯定 我讀 錯 嘅， 嚇死手先， 係啦。我认为 继续 我认为你睇呢一啲四大名著咧，并非因为你本身就觉得佢哋系一啲好好嘅名著，而系因为小学嘅时候你有呢个中文课，有呢个阅读课，话俾你听呢啲系一啲好嘅故事，话俾你听呢啲好嘅作品，你先去睇嘅。所以我认为，例如睇一幅画咁样。並唔係因為幅畫本身好睇，而係因為有個畫框住個畫，先至導致令到個畫變成藝術品。 我補充少少，讓到你2000步。咁就係、是、即似乎阿 Anson 嘅講法就係話，其實你個故仔咧係個社會俾你嘅，所以咧以至到咧就係我哋好似過緊第二啲人想你過嘅人生啊。咁就呢個牽涉多一個問題啦，就係、是、自主嘅問題啦。點樣過到自己嘅人生，而人哋框住你咧？你可能就會覺得哦，我要過咁嘅人生，但其實未必係你想過。咁呢個就係再引申出去嘅問題。阿軒咧，你點睇咧？ 執一執 Anson 嗰個 point， 你頭先話 做咩要執佢個 point？ 我自己 point， 即係 過自己人生。你讓佢幾多步？你講咗先。 退一步先啦。 okay. 你啱啱話譬如你舉個中國四大名著啦，你話係嗰個歷史脈絡係或者係當時嗰、那個。氛圍話俾我哋聽係咩係好嘅作品，但我覺得我哋會叫呢套名著叫經典啊嘛。咁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就係、是、歷久常新，每一次睇都會有個新嘅經歷啊嘛。同埋佢一定係觸碰到一啲永恆有真實嘅哲學問題，或者係一啲 人生 公共嘅價值價值啊嘛。譬如《紅樓夢》或者嗰啲會觸碰到好多可能宗教上邊啊，或者係愛情啊，或者係。好多好多嗰啲價值，嗰啲係我哋唔會話，因為過咗嗰個時代就會冇唔值得討論，唔值得討論噶嘛。咁所以佢冇錯係嗰、那個脈絡底下係可能係我哋覺得好嘅係得呢啲，但係我哋依家現代我哋可以歷史條件可以抽空少睇，咁我哋覺得睇呢啲可以可以鬆翻少少。 我想講少少，因為。其實我覺得無論是 Hin 或者 Anson 都答唔到阿 Bell 嘅問題喎、即係你哋而家個問題就 shift 咗去、究竟點樣一個好嘅故仔或者壞嘅故仔係歷史決定啊，定係有一個客觀啲、普遍啲嘅標準？但阿 Bell 就會問：《紅樓夢》係好係歷史定咩？我唔 care， 佢全部都係假嘅、即係佢 point 係咁啊，佢假我點解要睇啲假嘅？ 我個 point 就係喺嗰個故事裏面抽取一啲價值，嗰啲價值係真嘅嘛、一定係人類公共。我哋嘅經驗世界裏面有啊，譬如愛情，你唔會話《紅樓夢》嗰個啲主角啊，賈寶同埋 朱麗葉， 朱麗葉先啦，係啊，朱麗葉，佢哋愛情係假噶嘛？雖然寫出嚟我哋知係假，但我哋會可以想像啊嘛。故事就係可以透過想像連結、聯繫翻我哋嗰個人生。 我甚至可以補充啊，阿軒個 point， 其實即係講到故事係虛假呢個位咧，其實。我覺得係可以深究落去。其實你發現一個故事冇可能係百分百真嘅，亦都冇可能是百分百假嘅。佢當中一定有啲嘢係 呢個先係叫戲劇嘅真實。 佢係有一種佢一正有一種 張力 邏輯喺入邊啦。首先，即係你啲人做嘢係要符合我哋嘅邏輯，我哋理解到佢做嘢啦。咁另外就係佢啲角色一定其實即係你就算啲角色可能係動物機械人咯，其實佢背後都係一個人嚟嘅，即係我哋係以一個人嘅心態理解每一個角色嘅。咁呢啲位置本身一定要係啱，而且嗰個因果關係你冇啦，調翻轉所有嘢調轉嚟講，你因果背後嗰啲邏輯關係一定都要啱。但係佢假個位喺邊咧？佢假個位就係、是、就算你講一個真人真事都好，其實佢都唔會將所有嘢都講到出嚟，佢只可能將某一部分某一個。線性嘅因果講咗出嚟，但係佢背後仲有可能好多嘢，咁就可能回應翻阿全講嗰個位置，就係點解我哋睇故事理解自己有時候會痛苦呢，就係因為我哋睇到人哋面嗰個故事嗰一條線性因果，但係佢背後仲有好多因果，我哋其實喺個故事入面冇嘅，但我哋理解唔到。 即係我諗你嘅意思就係話，即係啱啱阿 Bell 問啊嘛，喂，我哋古仔假喎，點解要睇啊？你就話其實一嚟啦，唔係完全假嘅，有真有假啦。二嚟就係其實我哋都可以揾到某啲理由去睇，因為呢個甚至乎我哋睇世界、睇自己嘅一種方式。而可能嗰啲理由就係、是，例如咧入面啲古仔體現咗某啲價值，而呢啲價值係大家都覺得值得跟、值得去學習嘅。咁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哲學有偈傾傾下古仔。 好，翻到嚟最後一節之後嘅傾，我哋事不宜遲，因為好興奮傾到。我知道阿希頭先想講嘢咗五分鐘到嘅，都未俾機會佢，我還翻一萬步俾你。 多謝大家，大家讓我步數已經儲夠理數可以飛去美國啦。咁咧，我想講嘅就係、是，即係其實頭先阿軒講咗一個幾好嘅 point， 就係、是、我哋睇一啲名著、睇啲經典，係因為我哋中間抽取到一啲價值啊，同埋我哋自己代入去嘅一啲嘅情感啦。咁我想 focus 喺呢個情感同埋心理上面去分析呢樣嘢。咁我想答翻阿 Bell 嘅問題就係、是，我覺得人睇嘅故事嗰、那個嘅傾向其實係即係一個心理嘅一個嘅過程啦。就係、是、我哋將我哋自己代入去一個故事嘅結構裏面，然之後我哋再去思考個劇情會對我哋有咩意義，然之後從而我哋係喺嗰套戲度抽取一啲情感，係放取喺自己嘅人生嘅經驗身上啦。咁而且咧，有一啲當代嘅哲學家同埋心理學家咧，亦都係將呢一個嘅呢一個嘅理論咧，係再去推展咧，就係話其實咧呢一種我哋人不停咁睇故事去理解自己人生呢一個 process 咧，已經係內化咗入去我哋人本身嘅心理，而且係一代一代咁樣接落去啦。呢、一個咁樣嘅過程，就係我哋睇故事睇得多，同埋我哋 meaning making 做得多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慢慢咧就會喺自己嘅人生嘅經驗裏面，喺用一個抽空同埋客觀嘅方法去睇自己嘅人生，即係好似頭先阿全咁講，就係、是、用一個故事嘅形式去睇自己的人生，就唔係用即係第一人稱去睇呢個人生。 但係個故仔都可以係第一人稱㗎，即係因為。對我嚟講，我自己人生嘅故仔咪就係一個第一人稱嘅自傳咯。 所以嗰、就是、 其實仲有一個故仔睇啲嘢，同佢係咪抽空客觀，我覺得唔一定咯。 所以係嗰、那個係好好一個好曖昧嘅關係，就係、是、你睇一個故仔 咁咪好難受咯。 有一個主體同客體嘅互換嘅關係之餘咧、哦，其實咧佢嗰個。你嗰個用嗰個方法呢亦都會內化咗入你自己嘅心理 咁、就受盡委屈啦係咪啦Anson 頭先係咪第一阿阿 力高我有啲嘢想問嘅咁就係因為頭先Anson 同埋希都有其實問咗個問題就係睇故事嘅必要性同埋其實故事呢樣嘢係咪後天培育出嚟嘅即係其他人俾呢啲故事你然後你相信呢啲故事咁從而之後你就過你自己的人生啦咁但係我個問題係其實可能會唔會係人本身一出世其實即使冇人俾其他故事佢，根本就需要用一個故事嘅方式去敘述佢自己人生咧。即使可能冇人教過你白雪公主或者《龍馬歐與朱麗葉》都好，咁、其實你都係需要用故事去理解自己人生。所以我哋就係需要去睇一啲虛構嘅故事，從而去理解自己。 我認為呢一個係進化的過程其中之一環啦、即係我哋譬如我哋會有。人天生會有聯想的能力啦、即係譬如我見到蘋果就會諗起一啲即係肚餓啊，或者一啲肚餓嘅 chemicals 會出到嚟、就會形成呢個肚餓嘅感覺啦。咁呢個本身人嘅本能嚟嘅。咁、但係咧喺我哋經過咗千萬年嘅進化之後咧，其實呢一個嘅能力，呢、這個聯想嘅能力咧，進化咗之後就成為我哋而家呢一個好成熟嘅成個 meaning making 嘅過程，就係、是、我哋睇到一啲嘢，然之後會聯想成個故事，再套翻自己身上做，做一啲即係我哋會將佢內化成為自己嘅肉。 即係我想補充少少，即係呢個內化到一個咩程度？頭先一開始講咗，即係睇畫或者睇啲靜態嘅都係咁。同埋譬如康廷之前都講過嘅，就係佢話我哋理解時間都係變咗一個故仔咁啊，就是、有 pattern 嘅。即係佢哋諗下時間其實一點一點噶嘛。應該突咁樣去噶嘛，但我哋永遠描述時間咧都係 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 係一個 pattern 咁嘅，所以我哋係一定必須要套一個 pattern 落一啲嘢度咯，咁所以呢個內化嘅過程，可能阿希就覺得係演化而嚟啦。 咁樣係一個搣唔甩嘅啦，已經。 我都好認同，就係其實好多嘅故事咧，當然就有外在因素啦，但係亦都有人心理層面嘅一啲投射。例如一個好著名嘅呢個現代嘅藝術嘅批判家宇野常寬先生，佢就會講呢個母性的反烏托邦嘅意思，就係話人一出世咧，佢就會對母性嘅一種依賴，然後呢一種依賴咧就會投放咗喺唔同嘅故仔裏邊。例如我舉一個動漫嘅例子，就係叫做《新世紀福音戰士》咧，一個 Eva 咧呢套嘢咧，佢就係講緊呢個主角真治去搭上呢個初號機，去尋求母性嘅安慰。咁所以我係認同人類嘅本能係的而且確係投射，但係呢個並同我嗰個外在導致嘅理論咧係冇衝突嘅，因為呢一種人本能嘅投射已經成為咗一個框架，一種官僚式嘅傳達同埋方式，去導致呢一種嘅人嘅本能成為咗一種框架，去框死咗以後嘅作品都係要跟住同一個論述，同一個 discourse。 咁所以你覺得虛構故仔係點講咧 ？reinforce 或者即係加強咗嗰個對人嘅壓抑，即係我會覺得呢個似乎同我哋有啲直覺有啲唔同喎。即係有啲人會覺得虛構，因為頭先講到係想像噶嘛，同埋係藝術嚟噶嘛，所以其實有啲覺得會藝術嘅最大嘅意義就係可以解放、開闊我哋嘅想像，發現其他可能性。原來啲嘢唔一定係咁。所以調翻轉阿 Bell 個問題去答，正正因為佢假，佢先有意義，因為要真嘅話，咁我經歷緊啦真嘅嘢，我就要揾啲假嘅去開發個想像。咁又同 Anson 嗰個講法好似有啲唔同喎。佢好似講到，其實你以為嗰啲假咧，其實都係反映緊你一個社會送俾你壓抑咗你嘅嗰個 pattern。 其實係我覺得係打和嘅，即係兩件事係 隔離台喎。 兩件事 打和嘅， 即係冇衝突嘅。當你一樣嘢假嘅時候，即係雖然係你自己創造嘅一個過程得出嚟嘅結果啦，即係頭先 Anson 所講。但係其實呢個結果，因為你社會係流動噶嘛，同埋呢一個文化嘅傳遞，虛構古仔嘅文化傳遞係流動噶嘛。咁佢去到唔同人嘅手上，就會有唔同人嘅演化，而且將佢套落去社會度，就會自然變成一個框架啦。因為唔係淨係個人嘅價值啊，我哋依家將呢一個虛構嘅古仔係發咗咗一個框，套咗喺社會身上，所以嗰樣嘢雖然係假都好，但係其實係反映緊我哋嘅真實。但係其實同時間咧，亦都係唔係。即係唔係同我哋心裏面諗嘅係一模一樣，因為佢經過唔同人嘅演化。 我想承接住呢個古仔嘅框架套落去我哋身上咧，即係回應翻啱啱到底古仔係解放定係封抑壓我哋咧？即係我覺得其實起碼有啲人會咁講啊，某程度是一種抑壓嚟噶。點解咧？例如即係有啲時候咧，好多人批評迪士尼嗰啲古仔咧，就話因為佢塑造咗一種女性嘅形象啊。例如女仔就係等，即係啲公主就係等俾人救嘅。最理想嘅生活係咩啊？咪就係結婚生仔，跟住然後從此幸幸福福、快快樂樂咁樣生活落去咯。但咁呢個就係塑造咗某一種女性嘅形象，我哋睇完覺得好感動，跟住我哋會覺得啊呢、這個咪最正嘅女性形象咯。然後啲女仔就大個希望做一個公主，係啦。咁但係 你都唔好講， 你呢個已經 唔係其實你睇完都係想做王子，你真係淨係講， 我就係 你明唔明啊？佢潛意識唔意識到佢其實都俾人影響咗，就話啲女仔俾人影響，自己就冇俾人影響。OK， 你繼續。 我意識 已經野獸定係 咁嗱，所以咧。會見到其實呢個我亦都係翻返去個 point， 點解我哋睇古仔未必係一件好事咧？或者用古仔理解人生、理解自己，未必係一件好事，就係、是、其實有時咧，佢傳遞緊一啲定型俾我哋啊，社會嘅性別定型，而呢啲定型唔好嘅，可能係抑壓咗女性嘅可能性嘅。咁樣嘅話，其實我哋睇古仔反而係一種真係荼毒青少年喎呢種。 阿軒或者阿 Bell 有冇回應？ 其實我覺得人理解事物又唔一定完全需要用故事去睇，譬如你可以睇啲傳記啊，即係真係好講數據啊、科學啊、歷史啊、傳記啊呢啲，咁即係呢啲係即係比較同歷史啊資料性有關，係真噶嘛，即係你唔一定出。 即係我諗你對我個回應就係話古仔好多種嘅，我哋唔一定睇嗰啲咁假咁 dramatic 嘅，我哋可以睇啲真啲嘅，咁咪冇咁大嗰個問題咯，可能 係啊。 啊，力哥係咪想？ 但係其實就算係歷史嘅古仔，第一啦，冇人知入面啲嘢有幾真啦，因為過去啦嘛。第二就係其實某程度上去翻框架個問題，佢某可能都會套框架落我哋身上嘅某一啲價值觀。咁其實呢樣嘢係咪好咧？咁 即係成王敗寇啦，係嘛？即係贏咗先係最勁嘅歷史人物，輸咗唔使提啦。呢啲咁嘅人咁，即係但係其實呢種價值觀可能影響我哋，未必係一種好嘅價值觀嚟嘅。 同埋我好想講就係點解 Bell 個問題喺現代社會會比較明顯？ 明顯嘅，因為比較提到咁點解你唔睇啲數據得出嚟嘅資料或者歷史？但係呢個問題，古代神話就係最常見嘅虛構故仔，但係佢覺得唔係虛構噶嘛，佢係透過古仔去理解個世界嘛。但我哋而家現代人知道理解嘅世界最合理、合乎理性嘅方式就係透過科學或者歷史。咁點解我哋仲要睇古仔呢？係一個有另外啲方法去理解世界嘅時候。咁所以我覺得對我嚟講啦，喺現代睇虛構古仔就唔係好似以前咁係為咗理解個世界咯，係為咗解放咯。咁當然就會有阿全頭先嘅問題，係咪一個虛構嘅古仔就會解放到呢？咁樣咁唔知大家覺得點呢？對於阿全頭先嗰個問題啊，就係 有冇人讓我一萬步啊？ 我讓你，我講啦，即係我會覺得咧，如果佢嗰個古仔入邊咧係一個既定好明顯嘅意識形態或者好明顯嘅價值觀咧，我覺得啦，咁就唔係一個好嘅虛構古仔。即係我會覺得點解？因為平時我哋講睇戲或者睇小説，好多時候會提到一個 term 叫張力咁樣。即係我覺得咩為之張力咧？就係啲觀點與觀點之間碰撞有 conflict。然之後你唔知啊，好似兩邊都有道理，你唔知擺邊度睇蝙蝠俠咁，你覺得蝙蝠俠好似啱，但係小丑又冇錯喎、究竟 哲學有偈傾咁？ 係啊 ，OK， 識嘅嚇，還翻啲步數俾我。係啊，即係所以我覺得好嘅古仔喺現代好多時就係要追求嗰個張力，係 perspective 與 perspective 之間嘅衝突。即係其實呢個位就係譬如一個哲學家叫 Peter Gaudi 都會好強調嘅。古仔嘅特色就係 multi perspective 嘅，同睇哲學都唔同喎。哲學其實係一個哲學家陳述自己單觀點嘅論述咁樣，就算有其他觀點都係 defeat 佢嘅。但係古仔就係冇啊，個世界就係咁 messy， 咁有衝突咯。咁所以睇到呢啲古仔嘅時候，我哋就會感受到那個張力，咁就可以有解放。 我都好認同呢一個位置，就係故事的而且確係會有衝突嘅。例如啱啱你講到就係話蝙蝠俠嘅穩定同埋小丑嘅混亂，或者例如好似高達呢一個馬沙之反擊咁樣，阿寶係代表秩序嘅，馬沙係代表混亂，要殺曬所有地球人。我認同係的而且確唔同嘅故事，甚至乎大部分嘅故事都係牽涉價值觀嘅衝突，但係不能夠避免嘅就係通常呢啲古仔都會有一個結局上邊或者隱藏嘅價值取向。例如蝙蝠俠最後係蝙蝠俠贏，當然就係呢個斯洛倫係撐呢一個蝙蝠俠啦。馬沙之反擊最後係阿寶贏，咁當然就係富嘅又有貴，係撐阿寶而唔撐馬沙。 同埋有一個好重要嘅因素，我覺得我哋漏咗係冇討論到，就係嗰個鏡頭。即係大家唔好覺得淨係電影或者淨係劇集先有鏡頭，其實古仔都有佢嘅鏡頭。譬如你一開始寫邊一個人物先，或者你寫邊一個人物嘅篇幅比較長。嗰、那個其實已經喺個鏡頭嘅結構上面一個俾咗角色嘅一個權力嘅嗰個架構、 但我最後讓你嘅步數就係、是，就算個作者係有參與，個作者唔係窮盡咗個作品嘅意義咯。即係所以佢其實作者嘅 perspective 都係個古仔其中一個觀點嘅一部分，就有蝙蝠嘅觀點、小丑嘅觀點。而家你話 Nolan 原來都有觀點，而一個好嘅作品就係呢啲觀點之間不斷遊走、不斷產生個張力。點解我哋咁中意睇呢啲？就係、是、要追求呢啲張力咯。而我哋好多時人就係得一個 perspective 嘅，咁所以我哋追求張力就要睇啲虛構故仔。咁我哋呢個古仔咧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一次繼續哲學二打六，繼續哲學有偈傾。Thank you.